公共世界的上手事物方面来定期，同时，也只有这种当前化作为解释者的自身的当前化，才要求这样定期。自然的钟表随着奠基在时间性中的此在的实际被抛近况，向来已经得到揭示了。制造与使用更趁手的钟表的动因出自于自然的钟表，并因而才成为可能的。其情形是，如果人造的钟表要想通达本来是借自然的钟表揭示出来的时间，它就必须依照自然的钟表进行调整。在我们就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标识出计算时间与钟表使用的形成过程的特征之前，我们先以更充分的描述在时间测量中被操劳的时间。如果是时间测量才真正使所操劳的时间公共化，那么要从现象上无所遮蔽地通达公共时间，我们也就必须研究被定期的东西怎样在这种有所计算的定期活动中显现出来。在有所操劳的期待中，解释自己的而后的定期，包含有而后日出之际，便到了做白日的工作之时。在操劳中得到解释的时间，像已被领会为做的时间了。每个现在做这做那之时，其本身向来就有适当与不适当之别。现在得到解释的其他各种样式也一样，不仅是现在正，而且它作为这种本质上可定期的东西，本质上也就同时由适当性与不适当性的结构规定着。这样得到解释的时间，根本上具有是歧视与或非歧视的性质。操劳活动的有所期备、有所拘迟的当前化，是与某种和所用相关联的来领会时间的，而这种和所用最终又固定在此在能在的某种为何之故中。借这种为某某之故的关联，公共化的时间公开出那种我们前面曾视之为意蕴的结构。意蕴组建着世界之为世界，公共化的时间作为是其实本质上具有在世的性质，所以我们把在时间性到时之际公共化的时间称为世界的时间。这倒不是因为它作为世类存在者是现成的，它从不可能是现成的，而是因为从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的话，它属于世界。根据站出视野的时间性的建构，世界结构的主本质关联与公共时间联系在一起，例如做什么与而后将联系在一起。下面必须显示它们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只有现在才可能充分地从结构上描述所操劳的时间，它是可定期的、伸张分段的、公共的。并且，它作为具有这种结构的时间是属于世界本身的。例如，每一以自然的日常的方式道出的现在都具有这种结构，并且其本身是在此在有所操劳的，让自己有时间之中得到领会的。即使这种领会是非专题的、先于概念的，自然的钟表展开的状态。属于以被抛沉沦方式生存着的此在，在这种展开状态中，同时有着别具一格的，向来已由实际此在进行着的对所操劳的时间的公开化。随着计时的完善化与钟表使用的精密化，这种公共化过程不断提高，不断落实。这里不应从历史学角度就种种可能的演变提供时间计算与钟表使用的历史发展。勿吝是要从生存论存在论上询问，在时间计算与钟表使用的形成方向上，此在时间性的何种到时样式公开出来了。回答这个问题，便定会生长出一种更原始的领会。时间测量，也就是所操劳的时间的明确的公共化，根据于此在的时间性，即根据于时间性的某种完全确定的到时。我们对自然的计时的分析，曾以原始的此在为做根据。 如果我们拿原始的磁带与进步了的磁带相比较，就会显示出白日与阳光的在场对于进步了的磁带不再具有优先的作用，因为这种磁带有着能够变夜为昼的优点，同样它也不再需要特直接的看着太阳及其位置来确定时间。特用的测量用具的制造与使用，使人们能够从特为这一目的制造出来的钟表直接解读时间，几点钟就是几时。就钟表要使公共计时成为可能这一意义来说，钟表必须依照自然的钟表进行调整，因此钟表这种用具的使用也根据于磁带的时间性，是磁带的时间性随着磁的展开才移到时所操劳的时间得以定期。虽然这一点在当下解读时间之际可能始终被掩蔽着，随着不断的进步的自然发现形成的对自然钟表的领会，为时间测量的种种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指示，这些可能性相对的不依赖于白日以及每次特有的天象观察。不过原始的磁带也会测量某种随时可资利用的存在者抛下的影子，这样就不用去确定太阳在天空上的位置。就此而言，即使原始的磁带也已经以某种方式摆脱了直接借天象来解读时间的做法。这可能首先以古代的龙钟这种简单的形式发生，太阳在诸种不同的位置上变化其在场状况，这一点使太阳借常随着每一个人的影子来照面。白天不同的影长可以随时以步量出，即使体长与足长因人而异，但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二者的比例始终是准确的。例如在操劳于某种约定之际，公共时间的规定可取如下形式：我们在日影几足长的时候又在那里见面，这时在一个切近的周围世界较狭窄的限度内，共处不曾迷言的就把步测隐藏的地点具有同等维度这一点设为前提了。这种钟表还是磁带无需乎随身携带的，磁带以某种方式本身就是这种钟表。在日轨上投影反向于太阳的行进，沿着刻有标度的轨道运动，这种公共的日轨无需乎进一步描写了。但我们在影子投到刻度板的位置那里，为什么找到的是时间这样的东西呢？影子与等分的轨道都不是时间本身，它们的空间联系也不是。我们以这种方式从日轨上读出的时间，其实也包括从一切怀表之类上直接读出的时间究竟在哪里呢？解读时间意味着什么？看表不会只等于说观察一件上手用具的变化和注视指针位置的移动，在用钟表确定的几点钟之际，我们或明言或未明言的在说现在这个时候是几时几时，现在是做的时间了，或还有时间，以及现在到还有时间。看表根据于一种获取时间，并由这种获取时间所引导，在最基本的计时处已经显现出来的东西在这里变得更清楚了。以看表的方式依照时间调整自己这回事儿，本质上就是说现在，在这里现在向来已经就其可定性。